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碳水化合物咧就可以话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啦，尤其是即系我哋平时啊做嘢做得辛苦，咁样点样补充能量咧？即系扒碗饭，我唔知Nicole会唔会啊？其实我自己咧，当你一个人饿起上嚟咧，我系要有饭落肚啊。 嗯， 即系以前咧就会觉得，我情愿食肉啊，食好多其他 click clack 嘅嘢啊，咁菜永远都唔系我考虑因素啊。咁但系咧，当人越大嘅时候咧，发现你净系食肉啊，或者食其他嘢都好啦，都唔够你食可能碳水化合物啊，哪怕系饭又好啊，面又好啊，面包都好啊，唔够你即系食嗰啲嘢满足啊。 我都觉噶、哦，同埋咧，即系中国人有句说话就 系 有米气落肚啊嘛。咁你好似有米气咧，我就特别中意食饭嘅。如果俾我拣咧，例如意粉嗰啲，除非系我可能食咗成个月食饭咁冇食过面，咁我就会拣系意粉啦。但系你俾我拣咧，首选都一定系食饭嘅。 系啊，所以我即系咧有段时间咧。因为即系曾经试过减肥，跟住冇食一轮嘅碳水化合物啊嘛，跟住到我食翻嗰阵咧，我记得点样嘅 trigger 我想食饭咧，就系睇嗰啲唔知咩电视节目啊，咁咧你见到咧即系嗰啲农村生活嗰啲嘅农民咧，咁通常你咪有公鸡饭碗嘅，跟住咧一耕完田之后，跟住后屘就食嗰碗饭咧，哇！跟住你见到哇，真系忍唔住啦，唔得啦！由嗰阵开始咧，就觉得我应该系要食翻饭啦。咁自此之后咧，我就觉得咧米饭。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好最好的食物来的。 是还有呢我特别喜欢去日本吃那些米饭、啊。因为日本珍珠米呢哇真的細个真的不识分。細个都觉得阿妈煲的饭好好吃。跟住大大客呢就越来越有要求。发觉呢去日本那些饭铺呢吃一个当。 是啊 真的成碗饭吃得 晒。你讲起真的。因为我记得呢那时候我跟我的家人去日本旅行啦当中有些是老人家嘛。咁你知道虽然日本东西是好好吃的尤其是我哋啲比較後生嗰啲咧，即係過到去話食魚生又好啊，食嗰啲拉麵又好啊， 燒肉啊， 係啊，至於咩都好食嘅。咁但係咧，老人家過到去咧，就唔係一定樣樣都啱食，即係尤其是啊，即係壽司類嗰啲咧，其實一般嘅，即係佢又覺得生冷啊，又呢樣嗰樣啊咁。咁但係咧，唯獨係呢一個日本嘅米飯咧，佢哋可以食兩三碗，就咁白飯落肚都冇問題嘅。 同埋你覺唔覺好似嗱，真係唔知係心理作用啲咩啊？特別甜嘅喎。 哦，係。 即系唔知点解系佢珍珠米， 我 想 嗱，除咗味道之外啦，同埋个咬口咯，即系因为你知日本嗰啲珍珠米咧，即系相比起你食可能泰国米啊，尤其是啊，大家唔知道用咩电饭煲去煲啦，有时候啊太过湿啊，太过黏啊，太过淋啊，即系你煲出嚟嗰个嘅质地唔同咧，都可以影响你食落口嗰时候咧嗰个感觉噶嘛。 系啊， 咁啊日本嘅珍珠米咧，嗱相比之下咧，就好似无论你点样样整到。佢都有一个水准嘅保持嘅， 系嘅， 所以导致到咧，即系话好多人咧，即系对于食呢个日本珍珠米咧，就即系觉得话非常之喜爱啦。 系啊，不过题外话咧，你知唔知道日本有一个职业咧，就系试米专家，佢系会咧，即系佢嘅专业就系去试唔同县嘅米，去评分嘅。咁呢一个系考取专业资格嘅。咁我记得咧，香港都好似有人考过，不过就好少啊，即系。 三分鐘一隻手指都做得曬。 呢一個職業有啲冷門喎，感覺係嘛？係。不過就咁點解講起呢個碳水化合物呢？因為同時之間碳水化合物咧，而家都成日話嘛，你知啊，攝取碳水化合物，同時即係攝取呢個糖分啦。咁有時候咧食得太多咧，都好似係唔好嘅。即係尤其是咧，當你想 keep fit 嘅話咧，有人就覺得碳水化合物就係頭號公敵嚟添噶嘛。 係啊，個個都話哇，你食咁多飯啊，你咪減肥嘅咩？好肥㗎。係 啊，所以你見咧好多即係出去坊間嗰啲嘅即係一啲嘅減肥嘅餐單啊，即係佢如果要你即係減肥的話，你首先要戒嘅就係戒即係碳水化合物或者澱粉質嘅食品啦。 係啊，因為通常都係話咩白十雞胸肉啊，跟住即係又加蔬菜、 其實 水果。 我其實咧就見過一啲啊，係咧佢話你食乜都得，只要你唔掂淀粉質嘅嘢咧，你食乜都可以嘅，即係哪怕你可能你個午餐啊，你淨係食幾塊嘅牛扒啊，跟住食一啲適量嘅菜啊，總之你夠飽咧就得噶啦。你 as long as 你唔食碳水化合物啊或者淀粉質嘅嘢嘅話咧，基本上咧你就唔會肥嘅。嗱，即係我嗰陣時候都曾經即係接觸過，亦都即係嘗試過呢一啲所謂嘅減肥方法啦。 呢類型應該係減得好快，不過咧就唔維持好耐咯。 同埋你個人係會好攰嘅。即系虽然我都试过啲咩鬼嘢西柚减肥法啦，又或者有啲净系食生果嗰啲咧，我都曾经试过嘅。但系咧，当你即系一冇呢一个淀粉质啊，或者碳水化合物落肚嘅话咧，你个人咧会系好冇精神嘅。即系纵然咧，你可能咧即系有时候我饿，跟住我谂住食其他嘢去吸收咗之后咧。当下你好似系填饱咗个肚，但系你个人咧依然系会觉得好似好冇力量啊，好攰，好唔精神嘅感觉系。 系咪即系咧？平时如果你食牛扒食滞咗咧，嗰啲感觉， 又 即系翻到屋企咧滞，好似滞滞饱饱。 佢又唔系滞嘅，即系其实你系冇咗饿嗰种感觉咯，但系你冇嗰种饱嘅满足感咯。嗱，佢又唔系滞，因为你讲紧如果系滞嘅话咧，系另外一种嘅唔舒服嚟嘅。咁但系咧，当我即系经历冇食呢个淀粉质嘅时候。我感觉不是不舒服，而是你觉得个人都依然好像很累很不精神。通常都是的嘛，你下午最容易的啦，大家即是可能早上早上上班，跟着到放 lunch 的时候其实都有点累的啦。那你呢有点饿、吃个饭吃完之后那下呢，你个人是会很满足和很精神的。假设那餐饭如果你吃一些比较均衡一些啊，有饭有餸有菜什么都有那些呢，那当然吃得太饱你下午会眼睡。但是那下你起码会满足先会摸下个肚皮，话真系好啦，食饱啦，咁可以做嘢啦。 所以你呢啲咪真系名副其实嘅饭桶咯，系咪？ 其实我都认我系，我以前唔觉噶，我以前真系唔觉噶，但系我后屘咧，我越即系大就发现我自己原来都几饭桶下嘅，甚至乎咧而家我真系有少少系反弹添啊！即系咧，我记得啱啱早几日啫嘛，先至同阿青啊、阿聪啊、江建聪啦、阿青啦，跟住同埋阿飞凤。去咗楼下一间茶餐厅食饭，今日两个女士咧吓，佢哋两位就我唔食咁多饭噶，你哋有冇人叫啊？咁样扮晒唔食嘢嗰啲咁样。咁 佢哋真系唔系好食嘢嘅，胃口好细嘅。 系啊，佢哋真系平时唔食嘢，饮水饱嘅，我真系知道。 系嘅。 咁咧。嗰一餐飯咧，咁一開始阿飛鳳就話：哎呀，我減啲啦咁樣樣。跟住後屘咧，阿朱青見到之後又話：咁你又減啲啊？好似比賽咁喎，咁我又減啲啦咁樣。咁於是乎就畢曬落去我隻碗嗰度。我係最後屘兑咗兩碗飯啊！真係講緊兩碗飯。 但係你講呢一個現象咧，我發覺同好多女士食飯係真係存在嘅喎。通常咧嗌飯啦，咁我呢啲咧就即係有時好肚餓，落到去咧。就唔会嗌多饭嘅，咁你都正常饭啦。隔篱嗰啲咧，唔该少饭啦，咁我都少饭啦，咁半饭啦，唔好太多啦，你哋嗰啲好多噶。 系啊，系咁要俾一啖我得噶啦。 系啦， 有几粒米落肚咧，有啲米气，我觉得 O K。 仲要乜嘢啊？仲要碟饭摆到上台面嘅时候，就同你讲，哎呀咁多嘅，明明少咗饭噶，你要唔要啲啊乌加伦？跟住咧，佢减下减下，减到嗰啲饭咧都冇乜噶啦，其实。但系我基本上咧，同亲好多女士食饭咧。一有一个人话少饭啦， 其他都 话少饭噶， 都系，我觉得可能呢个都系即系有少少嘅 peer pressure， 唔知系咪咧？即系当见到嘅时候咧，如果自己即系尤其是添啦吓，可能你都想有啲节制啊，控制一下自己嘅体型嘅话咧，都可能会觉得 guilty 啊，哇！ 佢食咁少嘅，如果我食得多啊，首先就顯得我係咪大食先啦嚇。 係啦，即係大食所以先肥咧。 咁啊，其次就係話，喂，咁我都驚我食得多會 guilty 啊嘛。不過頭先我哋講嘅抽嘢咧，完全係冇影射何飛鳳同埋朱清噶，完全冇半點呢個意思噶嚇。 嗱、啊，本節目只代表烏家鄰居。 你咁嘅樣嘅、啊、你話， 唔係啊咩？呢、這個時候係要出呢啲嘅喎。 咁啊，即係有多時候咧，我哋成日就話，即係碳水化合物啊，尤其是對於 keep fit 嘅朋友嚟講，就未必係一件好事。 頭號敵人添啊！ 冇乜可能係唔食嘅喎，但實際上面，我真係覺得嗱，成日都講話均衡飲食，咁啊，叫你完全戒咧，其實又我覺得唔係太好。咁但係點樣樣去睇碳水化合物呢一樣嘢咧？ 嗱，咁啊，就系咧，我最近睇咗一套电视嘅纪录片，咁就系由呢个 BBC 英国广播电视台拍嘅。咁佢个名咧就叫做 The Truth About Caps，Caps 就系碳水化合物嗰个英文嘅缩写啦，系啦。咁佢当中咧就即系，我觉得都几得意嘅，我冇谂过啦。佢就提出咗两个概念，咁其中一个咧就叫做 resistance starch，咁就系、是、如果译翻做中文嘅话咧，就系、是、一啲可能抵抗性淀粉质。咁佢就话呢一类型嘅淀粉质呢，其实同你平时諗个概念有啲唔同，佢就係唔会喺你个小肠嗰度消化嘅。咁呢一类型就可以即係简单咁样讲呢，就係、是、叫做 resistant starch。咁佢就话呢，因为唔喺个小肠嗰度去消化到，咁所以其实换句说话嚟讲呢，好似係一啲纤维咁样啦，因为你消化唔到。 冇咁肥啦。 冇咁肥啦。咁就唔会变成糖分，然后就吸收落体内。咁佢就话呢一类型嘅淀粉呢，其实呢就唔使怕嘅，亦都唔使驚食得多会肥，即係好似平时大家咁样諗啦。咁而佢当中呢都提咗一个几特别嘅，佢就话都要睇下你个人嘅体质究竟去消化啲淀粉质嘅时候嗰个反应同埋个速度系点样啦。咁佢就提出咗一个叫做 cracker test， 咁、哦、就系黑力架测试或者饼干测试啦。咁你都知道我哋公司咧就好难揾到一包黑力架出嚟，咁所以我就创咗一个叫做 press test， 就用百力之同阿乌嘉伦嚟试下啦、哦。 所以手上面而家我有揸住呢一包嘢 系啦， 即系就系谂住做呢个 test 嘅。 系啦 ，OK 嗱，咁啊，即系其实听紧心机嘅朋友都可以试啦。呢一个测试系基本上系试你嘅体质，咁就个做法咧，就你当然首先佢就建议你话搵饼干嚟试啦 ，crackers 啦。咁但系我哋冇啊嘛，咁阿 Nicole 就觉得啊，百力滋都得嘅 ，OK。 嗱，因为 好怀疑呢个 test 嘅。真確性 嗱，喺你開嘅同時，我都講下個原理。咁、佢就話咧，因為本身例如餅乾咧，其實係一啲複合嘅碳水化合物啦。咁透過你咀嚼，然後你口水入面有一啲酶啊 ，enzymes 啊，即係一啲分解碳水化合物嘅物質啦。咁佢就話，咁就透過你咀嚼嘅時候，就計下你幾多秒会感受到个甜味， 系啦， 就去睇下你个体质究竟消唔消化到好多嘅碳水化合物咧，咁样嘅。 系咁，所以咧，而家咧，我就即系我食几多啊？一条啊，成条啊？ 嗱，我就觉得我试过嘅、啊，我就系做过白老鼠，所以我先敢攞落嚟俾你测试。我就觉得一条比较少嘅， 一条比较少啊？ 系因为你其实你要咀嚼啊嘛，其实你一条百力滋你咬十秒廿秒都咬完啦，系嘛？ 咁即系点啊？我要即系好大条咁样慢慢即系塞满个口咁。 嗱，应该咁讲，你要预你嚼可能十零廿秒，甚至三十秒咁样。 咁我预唉食两条啦嘛。 好啊，你试下先啦，嗱，计时啊， okay. 你试下几多秒左右，你感觉到甜味啦，或者感觉到有阵好似饼干嗰啲味。 嗱，因为呢只百力滋咧，本身就系充满呢一个盐喺个面嗰度， 有调味嘅。 是有条味的，咁所以咧好浓啲味精啊！我食到而家呢刻咧都系咸嘅啫。 喂，唔系、啊，头先喺上高试过十零秒就真系食到有阵饼干嗰阵味噶咯。啊、喂，过咗30秒， 吞咗都仲系咸。 都话一条唔得噶啦，你试下嗱。 唔系、啊，就系咸啫。喂，搞错系咪？系咪要揾啲正味饼干试啊？我由头咸到落尾、啊。 喂，唔系，我真系喺上高好正心咁样试啦。你而家试多次， 你試攞一 口都鹹嘅，而家再試會唔會唔準啊？過成分鐘都冇甜味。唔係即係點啊？其實我咪係咁不停嚼，唔吞啫。 唔吞嘅，其實唔吞嘅，佢係要你不停咁嚼。哦嚼到佢感覺到有嗰陣餅乾甜味咁樣， 真係當零食咁食咗添。 你唔好諗住，咁好餓食多幾條、啊。 咁我食三條啦，今次。 嗱，準備好未？ 好，好。 你使唔使飲啖水先啊？ 唔使啦，算啦，嚟啊。 好，嗱，準備啊，三二一，開始。嗱，你今次唔好講嘢住，你靜心感覺一下，究竟你要用幾多時間左右感覺到嗰個餅乾嘅甜味咧？應該開頭咧，我上高試就係真係鹹嘅，但係嚼下嚼下，開始好似溶溶地嘅時候咧，就有少少甜味冒出嚟噶啦，真係冇。哇！我喺上高真係試過 OK 嘅喎、啊。你唔好淨係唔，你要靜心感覺一下，係啦。 冇啊，咸到癫啊，大佬啊！我仲要食三条筷子，我觉得唔 work 我觉得唔得啊，因为我觉得咧，首先咧，我人哋个 crackers 通常外国人嘅 crackers 咧、我要先讲 系 冇味嘅，系咧净系斋一块面粉嘅饼咯， 黑力架饼咯，其实即系衬住啲芝士食嗰块啊嘛。 系啦，但系冇芝士，大家都知道，真系一块干蒸蒸嘅饼干。咁咧，你食落口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少少咸啦，但系淡茂茂多嘅。咁因为好似食饭咁啊嘛，你喺度嚼嗰啖饭咧，嚼嚼下，佢会有甜味渗出嚟，佢冇加调味嘅。而家我食呢一包嘢咧，咸到我而家净系想饮水，由头到尾根本佢嗰个本身嗰个味嘅浓咧，系盖过晒嗰条淀粉棒啊，佢本身原有嘅味道咯。你仲叫我去细味去感受，我已经系用尽我即系最敏锐嘅味觉啊，即系将我咧舌尖上面咧有嘅所有嘅味蕾啊，全部咧就系尝试去轻抚嗰条一条嘅淀粉棒。 你使唔使讲到咁啫？明明就系俾少少嘅盐分，你就已经阻止咗你嘅味觉啊！ 完全感受唔到。咁但 anyway 啦，咁总之我 你真系讲到嗱，我真系头先试过嘅，我大约十零秒十。七八秒左右啦。 你咪味觉有问题啊？ 唔系啊，你 系咪开始有错觉啊？即系嗰啲叫做咩思觉失调之类嗰啲咧，幻想错咗个味蕾、啊。 我下次浸一浸支白藜芝士俾你试噶嘛。 系咯、啊，其实我 冲咗啲盐分， 洗下先啊嘛。 喂，咁但系唔系嘅，咁言归正传啦。咁其实佢嗰个研究咧，佢就话如果你用超过30秒先感受到甜味的话，其实你的身体呢不是几擅长消化碳水化合物。就建议你呢，如果真的要减肥的话呢，就用一些比较低碳水化合物的餐摊。 哦、 但如果用到30秒内就感受到甜味，甚至乎低过15秒的话呢，其实是非常之好的。是啦，他就说你都没问题的啦，你可以照样去吸取碳水化合物的。 哦，即如果超过30秒的话，就可能要即吃一些低碳的食物。 是啦，所以呢摆返你个例子，可能你个身体真係唔适合。 而家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係你嗰样嘢。咁而另一个更大嘅可能性就係你呢个测试呢，食呢一个白力之系唔 work 囉。 乐活玩家转头返你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头先咧，我哋就讲起啦，即系淀粉质啊，又或者系碳水化合物啊，都有好与坏之分。点为之好，点为之坏咧？就系相对之下，坏嘅系就较容易吸收一啲啦。咁而好嗰啲咧，就系佢会比较似系一啲纤维，即系咧小肠未必系咁容易吸收到嘅。咁你即系食呢一啲嘅话咧，咁相对之下就会好啲啦。咁咁嗱，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咁有啲嘅即系碳水化合物嘅食品咧，其实佢系唔一定咧，就系停留喺 bad 嘅阶段嘅、即系分分钟咧，你可能咧，即系做少少手脚咧，可以由坏转好嘅、 系啦，即系特别系对于减肥一族嚟讲啦，因为冇咁易吸收，就自然好似食咗落肚有饱肚之余，又唔会转化为你身体嘅脂肪，系咪？咁咧，佢就话原来有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就系用微波炉。 诶、哎，系啦，嗱、这、呢个就得意啦。点解呢？因为以往通常都系噶嘛，话微波炉食品啦吓、你叮一次嘅话咧，其实就嗰个食物咧就已经系嗰个营养就会下降啊， 系啦，被破坏啊， 被破坏、啊， 同埋即系虽然到而家啦，都真系仲未有人去好实际咁样证实到究竟微波炉食物系对于健康系好与坏。 系系系系，但系有啲人成日都喺度咁样讲噶嘛，甚至乎有啲又话，即系嗱，姑且唔好讲话个营养有冇咩下降先啦、 啊，致癌啦，最简单。系啦， 跟住又有啲人就话起码味道啊都差一橛啦，即系你好多嘢你就咁摆喺微波炉叮，你估真系以前睇卡通片，譬如火头仔军部嗰啲咧，即系求其喺嗰啲薯片入边揾几个朱古力碎啊，之后攞微波炉叮下，每一次都系噶嘛，微波炉攞出嚟之后就好好味啊咁样噶嘛，佢系。 喂，不过我唔知咧，我早排试过一段时间咧，即系要好赶去处理自己一日三餐咧，成日都留意嗰啲微波炉食谱噶。 哦啊，都系噶，有唔系？我哋以前有个节目，就系月光光啫嘛，咁、都有噶。啊，嗰阵时候阿 Ling 成日都做呢个微波厨神噶嘛，我哋致力研究噶。但系问题，你真系好大件事噶。有时候咧，虽然话就话而家坊间都有好多所谓嗰啲微波炉食谱啊，即系所谓微波炉食谱系咩咧？就系、是、简单嚟讲，你事前咧，总之就系准备好晒嗰个材料，搅又好啊，腌又好啊，整乜都好啦、准备好晒之后咧，最后尾唔需要去明火煮嘅，摆入微波炉，用佢建议嘅时间去叮，用佢建议嘅温度去叮，叮好之后咧。嗰、那個食物咧就啊可以食噶啦，咁當然你睇嗰個食譜嗰張圖片就梗係無限好啦，咁當你自己去試嘅時候咧，我同阿Ling搞完一輪之後啊，喂你食先啦，唔係我啊嘛，我驚我食完之後今晚做唔到節目啊，喂大佬， 咁現實同埋幻想都總係有少少落差嘅， 哇嗰、那個落差唔係少少啊，嗰、那個好明顯一個大落差，我想話係，咁但係即係頭先阿 Nicole 講起咧，就係話即係從呢一個啊碳水化合物层面去睇嘅话，点解用微波炉？你叮一叮佢，原本系一啲吓 bad carbs 啊，叫做吓，即系一啲诶唔好嘅碳水化合物，会变做好嘅咧啊？咁啊，都有一啲原因噶。 系因为佢话咧，如果重新加热食物咧，例如可能一啲米啊或者薯仔嗰啲咧，咁佢就会特别啊，佢提到要达到一个咧系非常之热。咁就唔係即係普通你入口嗰啲温度啦，咁、就一定係出曬煙 即係啦，唔係暖暖地嗰種嘅。有時候咧，你可能熱到一個位咧，係你喺嗰個微波爐捧出嚟嘅時候係會辣手啊。 係啦，咁佢就話咧，如果你加熱到呢個程度咧，就會提高咗嗰個食物入邊頭先我哋所講嗰種抗性澱粉質嘅含量。咁相對地咧，因為佢就冇咁容易消化啦，咁所以你身體就會冇咁容易吸收。咁對減肥嚟講咧，就係一大嘅喜訊啦。咁而仲有另一個方法咧。都可以达到呢种效果嘅、就 系 将佢调翻转啦， 系 freeze 系啦，摆入雪柜冷藏。咁佢就话，例如如果隔夜面包咁样比啦，隔夜面包入边咧嗰种碳水化合物咧系。相对啊，正常新鲜面包咧系少啲嘅， 系 少啲俾你身体吸收嘅。 系，所以其实咧，即系都有建议就系话咩咧，就系、是、话如果 let's say 啊，你真系食面包嘅话，咁头先我哋讲过啦，就系、是、你将面包放落去个雪柜入面。咁假设你真系食啦，如果你想食嘅时候啊，嗰啲嘅淀粉质啊，即系吓食落去比较健康一啲，冇咁容易吸收嘅话咧。直接喺个雪柜攞出嚟，摆落去toast， 即系摆落去个多士炉嗰度咧，直接就叮热佢。咁、样样去食嘅话咧，嗱就系头先嗰个原理啦，即系就算你话唔系用微波炉嘅话，那个食物由一个即系最冷。变到好热，嗰、那个温差嘅转变咧，系会令到嗰个嘅淀粉质啊，佢就会可以由一个较为唔好嘅变做好嘅淀粉质咯。 我仲以为乌加伦你咧谂嗰啲计数啦，哇！我前一日摆咗佢入雪柜，然后嗱，信不信由你啊？佢话摆咗一晚之后咧，這个卡路里咧基本上系减一半嘅、 哦， 第二日食减一半啊，唔知你信唔信啊？咁佢再叮埋嘅话，咪得翻四分一，咁好低。 唔系咁嗱，我自己本身就都有摆面包落雪柜嘅习惯嘅。 啊，点解啊？我怕噶，因为我觉得会好干身啊。 系会好干身嘅，但系因为相比起咧，尤其是我即系发现有时候你摆喺屋企就咁摆喺啲室温嘅地方啊，台面又好啊，有时候或者摆喺食物柜入面又好啊。好快咧就發毛啊！啲麵包，即系尤其是如果你係越 organic 嗰啲咧，即係自己整嗰啲尤其咧，你擺唔得耐嘅。咁擺雪櫃相對之下咧，就可以擺耐少少。 係因為佢 冻啲啦，啲细菌冇咁容易滋生，又冇咁容易会发毛啊嗰啲，全部都好啲。 我习惯我都会可能咧，真系之前未睇呢一个即系研究之前啊，咁我都自己有习惯，就是、通常可能喺雪柜攞啲面包出嚟咧，我都会中意整翻热少少嚟食嘅。就可能会放喺 toaster 啊，或者有时候即系懒啲啲嘅，咪真系摆喺微波炉稍微整翻热少少咯。不过嗱，我整嘅时候都有啲技巧嘅， 系点咧？微波厨神 系啦，因为头先阿 Nicole 都有讲过会系干蒸蒸一啲噶嘛。咁我自己咧有时候咧会即系搵一啲可能 paper towel 咧，即系啲厚啲嗰啲纸巾， 厨房纸 系啦，厨房纸咁咧渗少少水。水咧，即系当然你要令到佢唔好系咁 drip 啲水咧，即系咁啲水系咁滴落嚟嗰种啦。即系湿少少水之后咧，冚住嗰块面包，攞落去微波炉嗰度叮咧。其实叮完出嚟之后咧，那个面包咧就会冇喺雪柜攞出嚟嗰阵咁干啦。即系食落口嘅时候咧，都唔算系太差。当然啦，如果你话哇食开新鲜面包嘅，要中意咧一攞出嚟嗰下咬落口啊，又要热辣辣啊，又要好软熟啊，咁呢啲你真系要等佢一出炉嘅时候就要即刻食咯，系。 不过。我相信烏家倫都對食物唔係咁高要求㗎，就是、平時睇你食飯嗰啲咁樣咧，三分鐘排完一啖飯咧，都唔知食乜嘢。 其實我唔係冇要求，只不過咧，相比有時候你時間所限咧，咁就所以就退而求其次咁解嘅啫。我自己如果可以有咁樣嘅空間啊、時間去要求嘅話，鬼唔想咩，大佬啊！即係我夠想話好似法國人咁樣坐喺餐廳入邊啊，七道菜咁樣樣咧。哇！你有冇試過食嗰啲啊？ 嗱，我食過一次， 食三個鐘頭啊，大。 你咩嗰次就系咧，我哋成班女仔啦，谂住，唉贪得意啊，好似扮下贵妇咁样啊嘛，咁就 扮咯，系啊，真系要扮嘅， 真系扮嘅， 因为唔系啊嘛， 系啊，咁我真系谂住扮下贵妇啊，特登 book 间咁嘅餐厅嚟食啦， 系 啊，食咗好耐，埋单啦，咦，价钱你都知啦，一定唔系平啦，跟住埋单之后，大哥，你觉得饱唔饱？不如去隔篱食一次，因为我哋嗰次真系 第二餐 啦。以后咧唔敢俾嗰个朋友再 book 餐厅啦。哇，你 book 亲嗰啲贵格唔饱，又要食好耐，咁唔啱我哋啊！ 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休息前咧，我哋提过呢一个 resistant starch 啊，即系呢一个叫抗性淀粉咧。咁其实都可以补充少少嘅，因为如果要将佢分类，大概都可以分做四种嘅。 系啦，咁啊，根据而家多人啲嘅讲法咧，就话有第一种咧，就系成日喺一啲谷物入边会见到嘅。 系， 咁就例如系一啲种子啊、豆啊、米啊等等啦。咁佢就话咧，因为佢喺嗰个纤维细胞壁入边，咁所以佢就好难消化，即系去到头先所讲啦。去到小腸嗰度都未能夠消化，所以就唔會咁容易吸收。咁第二類咧，佢就話係一啲澱粉質入面會揾到，咁例如一啲生嘅薯仔啦，又或者未熟嘅香蕉，咁嗰啲都會揾到嘅。咁而第三種咧，就係我哋頭先好多次講到好似好神奇嗰種啦， 係啦， 就係加熱。同埋凍咗，可以將佢嗰個澱粉變咗做呢一種抗性澱粉啦。 係， 係啦。 咁通常就係嗰啲即係米飯啊、 薯仔啦、 薯仔啊、麵包啊呢一類啦 嚇。咁而第四種啦。谂都谂到啦，人造啦， 系人造啦，系啦，系啦。 咁即系其实其他咁解。 系啦，咁所以咧，头先我哋讲开咧，例如话即系将佢冷热啊，将佢尽量嗰个 back cups 咧就转咧，嗰个其实就比较针对性系似系第三种类多啲嘅。 系啦，咁同埋咧特别一提就系头先讲到话咩面包可能或者 pizza 啦，你摆入去叮一叮，好似就会卡路里低啲啊咁样。咁仲有另一样嘢，可能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就是香蕉，咁我平時咧，即係可能老一輩都教落啦，香蕉起梅花點。最好食噶啦！ 講緊喺個蕉皮嗰個時候嘛，係 啦，即係有啲黑色點點點咁。 就話開始，因為點解咧？即係蕉熟啦，咁咧即係而家呢個時候食嘅話咧，入邊啊，即係應該係最甜啊！有時候甚至乎咧，你見有啲梅花點蕉咧，你一打開咧，你見到啲蕉個蕉肉啊，自己本身嘅身咧，係開始有少少淋淋地嘅感覺咧，好似想爛爛地嘅感覺。但係嗰、那個狀態嘅香蕉咧，你食落口係最甜嘅。 係啦，同埋感覺上好似最香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有梅花點嘅香蕉同冇梅花點嘅香蕉話比較嚟講咧，真係冇梅花點，佢嗰個抗性澱粉係多啲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 你梅花點食就梗係最好食㗎啦。不過相對嚟講，健康嘅食物梗係唔會咁好食㗎啦。如果你要減肥嘅話呢，就唔好擺到出曬梅花點啦，可能係熟咗就食嗰個時間會比較好囉。 所以都幾得意㗎，即係明明係同一款食物啦，食同埋同一個食物先啊，咁原來喺唔同階段去食咧，對我哋嘅身體都會有唔同嘅效果。 嗯、 即係有時候咧，你可能話喂，咁一條香蕉啊，我就咁食啫嘛。大家吸收啊、攝取嘅卡路里啊、澱粉質啊，咪又係咁樣樣。理論上就係嘅、嗯，但實際上咧，原來都要睇你嘅身體究竟佢會吸收幾多啊，會攝取幾多啊。咁我覺得呢、這、一個即係以後唔單止係講緊話，淨係食香蕉或者食啲乜嘢都好啦，都可以多加留意喎、 啊， 真係。 同埋我諗係揀嗰個食物嘅方法啦，即係如果好多人都話、一定係最好食嘅時候，但係原來你知道更多，原來你身體入面嗰個機制唔係咁樣話俾你聽嘅喎，更加咧就係原來你單純可能一個叮一叮熱佢嘅步驟，雖然個味道啊變差少少啫，原來係減肥好似會事半功倍一啲啦。 係，不過坦白講，我自己覺得即係有時候咧，即係食太多嘅碳水化合物咧，始終都係唔好嘅。因為咧，尤其是咧，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啦，食一啲精製嘅澱粉質食物啦，即係例如話麵包啊，同埋嗰啲米飯嗰啲咧，我自己因為咧真係可以食好多，而我發現咧就係咧，你越食咧。是可以越多真的不是講笑 因為你的胃是可以越撐越大而 且它是真的會刺激你那個即是想再進食多一些尤其是呢我想大家都可能有試過、只要那碗白飯呢它給一些有味的即是醬啊、汁你去撈的話呢你可以爬兩三碗都可以的、但是呢有時候呢我們說當你去挑選食物的時候呢如果你是吃一些真的叫做、比較健康一些的有營養食物你吃了你落肚之后呢基本上已经可以填到个位置令你有饱腹感的话呢你相对吃这些精制的淀粉质食物呢就可以吃少一点了。 是同埋有另一个建议呢我见啲人就即係搵过啦那些头先我哋成日讲嗰种抗性淀粉呢即係冇咁容易被身体吸收嘅淀粉质呢原来喺一啲生嘅薯仔即係未煮熟嘅薯仔呀又或者熟咗然后再冷却嘅薯仔啦大家可以估到啦或者一啲啱啱熟嘅香蕉啦豆类啦或者一啲燕麦呢其实都多嘅咁如果你哋揀嘅时候可以主要揀呢一啲作为你主要嘅食量 但係生嘅薯仔点样食呀 嗱呢一个问题就真係好啦 你成日食㗎 唔係因为呢原来呀有一啲减肥达人啦就话有一啲叫做生磨嘅薯仔淀粉即係我諗係一种佢哋整咗出嚟嘅产品 哦，即係佢哋就自己喺一啲生嘅薯仔提炼咗出嚟 係啦我理解呢就好像。 咁你咪冲水飲啊通常好驚我咩都我嚟冲水。即係佢哋觉得呢飲水呢或者冲呢啲粉呢我嚟飲落肚係会吸收少过可能係一啲即係一啲 real food 咋嘛唔知道啊。 嗱我理解呢就好似米粉咁啫即係你小朋友食米粉或者捞即係你捞糊仔嗰啲呢咁你咪捞薯粉捞薯蓉囉 倒退咁样返返去婴儿期阶段咁样。 因为佢就讲到呢例如四汤匙嗰一种咁样嘅生薯仔淀粉就已经是提供了32克的抗性淀粉、相对地其实是很高而且你饱腹感还有刚才你说即是没有淀粉整个人好像没有电、又做不到事情这样这个就提供了个方法 是要的因为其实我都说啦即是你只是要 slim 和你要大只是两样东西、即是我们经常说、如果你玩健身那些呢你是不能够没有肉的所以呢我自己身边有些健身的朋友啊他其实是要吃淀粉质的、有些甚至乎呢我不知道、有些人很妒忌他们、就是他们是吃都不肥那些呢还要在那里很苦恼跟你说唉，点样先至可以肥啊？咁喺个肥人隔篱讲呢一啲咩晦气说话咧？咁但系真系对佢哋嚟讲系一个苦恼嚟嘅，因为即系你都知啦，有啲玩健身嘅朋友成日又话要唔知饮啲咩奶粉啊，有呢样嗰样啊，咁就系务求希望自己嘅即系身体嘅肌肉啊，可以吸收多啲蛋白质啊，可以即系多啲肉走出嚟啊，先至可以锻炼噶嘛。咁所以咧，对佢哋嚟讲咧，吸收淀粉质系 must 嘅。咁同可能有啲朋友净系单纯追求瘦咧，系完全两。 兩樣嘢嚟嘅。 係啊，我有啲朋友，我以前咧即係有啲男仔咧，其實佢肌肉咧，你都知道有時練肌咧唔係， 我見到你好粗喎、 啊，唉， 隻、 okay、 手臂啊，哇！ 你講乜嘢？你講乜嘢？我明明就收埋咗， 但唔好再攞出嚟曬啦，嚇死人咩？ 你都知道有時。 你讲， 我都唔想讲咯。 对唔住，对唔住，你继续，继续。咪即系你讲还讲，你唔使谷只老鼠俾我睇啊嘛。 我冇啊，你唔好乱讲，我冇老鼠仔噶，人哋弱质纤纤噶。 好嘅，好啦。 因为咧，你都知而家好多男仔佢哋去健身已经唔系求嗰个功能性嘅，即系唔系求你举到100kg 嘅哑铃，而系希望嗰个老鼠仔大啲，或者手臂嗰个手臂围啊粗啲啊。 乜有人追求功能性嘅咩？ 有 个，我从来唔需要只老鼠仔大，我只系想举好重咁解 嘅 啫。 喂，嗱，有我以前运动员嘅世界系追求功能性噶嘛， 系 咪先？ 系喎、你玩嗰啲同我玩嗰啲真系好唔同。系以前你玩嗰啲咧，就我要打破呢一个世界纪录嗰种目标啊嘛。 咁嗱，跟住之后咧，其实佢哋会系。要求食好多嗰啲就係你頭先所講蛋白質，因為望落咧，如果例如我哋以前爬艇嗰啲運動員練出嚟啲肌肉咧，有機會你望落好似光真真咁樣噶，或者如果健美比賽啲人咧，佢哋臨比賽前咧嗰幾日係要完全係脫水噶，希望嗰個肌肉線條出啲，同埋啲肌肉咧唔會好似即係好多水分啊，即係可能好難幻想嘅，但係你當好似一個雞肉。未霎之前佢都系胀啲啦，但系你摆入微波炉啊，叮一叮佢，即刻光铮铮啊， 霉晒系咪？ 霉晒咁样，咁佢哋系会做呢一样嘢嘅。 系咁啊，即系今日咧，即系完咗节目之后咧，我首先要向我哋 coach 请教啦 吓。又请教啲咩咧？ 咁粗壮嘅手臂系点样练翻嚟嘅咧 吓？我系弱质纤纤。 O K 好啦。 乐活玩家。节目时间到啦。